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三池渊俊赠送了宣传鼓动工具和运输机械。礼物转交仪式6月1号在当地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三池渊俊革命实际部门工作人员、宣传员和劳动群众参加。